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74集，他在心疼你。五，因为轩辕凛的举动，程欢吃饭的时候一直很愁苦，他是不是该适当的聪明一点？他纠结的眉头都皱了起来。轩辕凛对他的照料虽然当时的确让人高兴，然而高兴过去更多的却是惶恐。他本不该是这样的人，变得如此事无巨细，也就越发衬得一切都虚假起来。程欢有时候看着他，莫名的就会觉得心悸。轩辕凛忽然放下了筷子，程欢飘远的思绪一顿，抬头看过去，见轩辕凛一如既往地素着脸，甚至比以往更严厉了些，看得人心里直颤。他心里一跳，是轩辕凛终于厌恶了这样的照顾吗？他蜷了蜷手指，虽然还有些饿，却也不想再吃了，只垂着头拨弄自己的衣角。头上忽然一重，轩辕凛抬手摸了摸他的头，程欢心里一松，偷偷吁了口气。看来还没有厌恶他，但为什么不给他吃饭呢？程欢瞄了两眼没动多少的饭菜，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虽然在太极殿里也没有挨饿，可这毕竟是皇帝的份力，也是他吃惯了的东西。许久没吃，现在一看倒馋了。别急，先用药膳。 药膳？ 程欢侧头看了一眼，这才瞧见林峰提着食盒候在一旁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。轩辕凛摸了摸瓷中外壁，试了试温度，才递了勺子给程欢。要全部吃完。他大约是怕程欢不肯听话，说话的时候语气有些严厉。程欢有些莫名其妙的心道： 嘘，这么小一碗的粥，怎么可能吃不完？ 他抓了抓勺子往嘴里塞，见轩辕凛还盯着他，犹豫片刻，将瓷盅抓起来，用勺子刮了刮，都倒进了嘴里，然后将干净的瓷盅给他看。轩辕凛松了口气，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来。乖。林峰来收了碗，隐晦地看了眼程欢。宫里的内侍没有人不认得他，却不知道本该在宫外的人怎么又回来了，还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大明宫，与皇帝同寝同食。他心里好奇的厉害，却不敢多言，只小声提醒轩辕凛： 皇上，御膳房负责宫人膳食的御厨和奴才们都在外头候着。 程欢一愣，轩辕凛召见御膳房的人做什么？他正走神，嘴唇就被碰了两下。轩辕凛将蒸饺塞进了他嘴里，敲了敲他的额头，老实点吃东西。程欢连忙嚼了两下吞了进去，好奇地往外头看。轩辕凛这个人是十分好伺候的，膳食茶水熏香之类的从不挑剔，便是众人都知晓他对程欢苛刻，却也从没有因为这些责罚过他，更遑论别人。因为程欢十分好奇，轩辕凛将他的头掰回来：是不是吃饱了？程欢连忙摇头，见轩辕凛是没有现在就召见的意思，只好按捺下好奇心，赶紧吃东西。可吃着吃着，他就发觉了不对劲儿，轩辕凛竟然一口都还没吃。 难道是因为我动过了？可以前也这么吃的呀。哎，该不会是不合胃口吧？毕竟是皇帝，再怎么好伺候也总有喜好。难道轩御膳房的人来就是为了这个？ 程欢自然不想他挨饿，吞下嘴里的东西就摇了摇头，盼着他赶紧自己去吃东西。轩辕凛看了眼动过的饭菜，琢磨着也差不多了，便没有强求，随手割下了筷子，命人轩御膳房的人来：你先进去吧。程欢心里一顿，他以往担着大总管的名头，才好在大明宫进进出出，如今不过是一个庶人， 的确不好在外人面前露脸。毕竟御膳房不是大明宫，工人哪里都有，要是传出去什么闲话，的确对轩辕岭的名声不好。陈欢倒也习惯了躲藏，很快就钻进了垂幔后头，却没有走远，反而抓着垂幔侧着身竖起耳朵来听外头的动静。他出宫这么久，不知道轩辕岭的口味是不是变了。他本以为轩辕岭将人宣进来是要吩咐膳食的，可外头半晌都没动静，他还以为是自己站得太远所以听不清楚，并用垂幔裹着身体悄悄往外头挪了两步。轩辕岭侧头看过来，嘴角忍不住翘了翘，这家伙还是这副德行，偷听做得这般明显，难道是怕旁人瞧不见他不成？可理智上再百般嫌弃，心情却仍旧克制不住地愉悦起来，连带着想发作人的心思都淡了几分。他又看了眼陈欢，也没再为难底下跪着的奴才，抬手轻轻敲了敲桌子。西乱阁的饭菜是谁负责？这三个字一出来，不管是跪着的还是偷听的都是一愣。陈欢好一会儿才想起来，西乱阁是什么地方？轩辕岭如今唯一一位公主的生母，正是西鸾阁的文贵人，不过人早就在生产时没了。没了主子的宫殿如同冷宫，便是工人也要低人一等，可这个地方竟然还会被轩辕岭想起来。陈欢心里有些复杂，难道是因为死在那里的女人曾为轩辕岭生过孩子吗？两个小太监哆哆嗦嗦的西行两步上前叩头。轩辕岭眯着眼睛盯着两人看，他心里已然不记得西鸾阁到底住了谁，自然也生不出联系的心思，可他不能将太极殿牵扯进来，便只能拿西鸾阁做个法子。毕竟这两处虽说离得不近，可却是同一条路，必然是同样的工人负责。拿上来。轩辕岭话毕，并有小太监将用帕子包着的东西放在两人跟前。帕子被打开，却是先前陈欢想吃又被轩辕岭丢掉的窝头。两人看清楚后脸色一白，纷纷磕头求饶。西鸾阁如今是没了正经主子，可宫里的体统规矩还在，即便是奴婢也容不得旁人作践。轩辕岭话说的体面，可一想起陈欢待在冷清的太极殿里孤零零一个人，连吃顿饭都要被人为难，心里的火气就压都压不住，竟有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苛待陈欢。 皇上恕罪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了。 两人磕头如捣蒜，轩辕岭听着他们的求饶，想起的却是陈欢笑嘻嘻的样子。他明明是怕疼的，可求饶的时候却仍旧漫不经心，他多少次以为他是有铜皮铁骨。发回内侍省。两人一呆，被惊得瘫软在地上。从内侍省出来的奴才若是再被发回去，不管什么原因要先挨一顿板子，若是能活便会去做最苦最累的差事，若是死了就一卷草席丢弃乱葬岗。明明轩辕岭从来不爱计较，这次竟然发作得如此狠辣。两人还想求饶，却被禁军抓着胳膊拖了出去。其余人伏在地上不敢吭声，林峰却忍不住看了眼那明显藏着人的垂幔。轩辕岭登基以来，除去陈欢只发作过三次宫人，一次是发作了伺候陈欢的宫人，一次是杖毙了大明宫的内侍，再有便是此次。他不清楚内情如何，可隐约觉得三次仿佛都能和陈欢扯上关系。做奴才的本也不需要知晓太多，只需明白一点，什么人不能得罪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一定，就算不能将陈欢当作主子来伺候，也一定要恭敬有礼，绝不能把人得罪。 朕希望不会再出现宫人拦驾喊冤的事。 一屋子的人连忙磕头应声。轩辕岭又瞄了一眼藏在垂幔后头的陈欢，他政务繁忙，空闲时间本就不多，并不想浪费在一群工人身上。 林峰，此事要详查， 都下去吧。 这还是轩辕岭头一回给他差事，林峰受宠若惊，连忙应声。看他短短几句话功夫，一连看了垂曼三四次，知道他这是不耐烦了，立刻将人引了出去。玉初惊得腿脚发软，一头的冷汗，出了大明宫就有些站不稳了。林峰连忙扶了一把，你没事吗？玉初苦笑了一声， 哎，这事闹的，工人的饭菜本就简单，怎么还有人克扣，可真是吓死人了。 他本该退下，却又不肯走。林峰知道这事还有话要说，便将其他人都遣了下去。玉初果然给他塞了一锭银子。 劳烦公公了，这宫里的奴才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，受了苛待，本该去找管事太监，怎么能拦圣驾呢？ 林峰听出来他这是拐弯抹角，想问问到底是谁把这事捅出来的，忍不住笑了笑，心里却纳闷，他怎么知道这事是谁捅出来的？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皇上说了是西鸾阁，那就只能是西鸾阁。 这事您就别问了，拦圣驾这事的确不合规矩，人都被发去了浣衣局了。 玉初讪讪笑了一声，这才走了。林峰摇了摇头，看来这事果然不只是小太监们做的，只是太极殿和别处到底不一样。皇帝至孝，太极殿用供奉着先皇后的牌位，宫人也和别处不同，竟然也有人敢这般欺辱他们。他匆匆回了大明宫伺候，一进去就看见承欢又坐在桌子前，拿着筷子在盘子里拨来拨去。他不由一顿，虽然早就听说承欢的为人，可皇帝面前竟然敢这样，也着实太没规矩了些。可他什么也不能说，只能当作什么都没看见。承欢将五柳鸡丝里面的鸡丝都捡了出来，放进了轩辕岭面前的小碟子里。他不敢用筷子，勺子舀得十分辛苦，轩辕岭就看着他动也不动。等承欢将小碟子推到他跟前，他才翘了翘嘴角，给朕的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